在甘肃河西走廊西端的茫茫戈壁滩上，有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，叫加边沟。那里曾是一批右派分子的流放地。上世纪六十年代初，那里的3000多名被押右派一个个病恶而死，最终仅数百人生还。多年以后，一个作家找到了那些幸存者，倾听他们的回忆，记录他们的过去。于是，一段早已被人遗忘却触目惊心的往事，呈现在了人们的眼前。请听长篇系列纪实作品《加边沟纪事》，作者杨显慧，由花城出版社出版，播讲聂梅、吕鹏。 吃过了饭，车把师套车返回加边沟，右派们出来送他。陈玉明嘱咐他说，这里的情况你回去给刘厂长说一下，我们今天盘灶收拾一下，明天就开始拾粪。马车走了以后，几个人商量了一下，出去到马路边新盖的房子旁边捡砖头，然后在进门后靠左手的地方盘了一个狗爬炉。没有炉条，陈玉明也跑到路边的房前屋后去找，找了几根铅丝回来凑合着当炉条，顺便把歪倒的柳耙子门给拴好了。挨着炉子，他们又砌了一个砖墩子，捡来一块木板做菜板，粮袋和蔬菜就放在砖墩子旁边。中午休息了一下，下午大家又去捡砖头，重新把铺用砖头圈了两层。麦草显得薄了，有人说出去找一些草来，有人反对说没事了，坐着歇会儿吧，等遇着了再拾也不迟嘛，非现在去找不可吗？干完了这些，张家骥站在窑洞门上说，哎呀，真不错哎，就像是布置洞房呢，就差个新娘子了。几个人都笑了，都觉得有一种久违了的轻松。后来看看时间还早，陈玉明说，大家到街上转一转吧，熟悉熟悉街道，以后也好拾粪。于是五个人都上街玩去了。那时候的嘉峪关可以去的地方只有一个大十字，大十字东北角的百货公司。他们逛完了百货公司就没处去了，但是谁都不想回窑洞去。大家坐在十字路口的大转盘处，观看步行和骑自行车的人流。这正是下班的时候，人来人往，很是热闹。后来人稀了，夜幕降临了，路灯也亮起来，他们这才往回走，肚子也饿了。因为早饭粮食超支，这天的晚饭是米面糊糊，面糊糊里放了很多的饭瓜，撒了一点盐，咸咸的。虽然晚饭吃了一肚子的菜，但是这天晚上谁都不想早睡。他们坐在一盏如豆的煤油灯下聊天，一直到深夜。他们被突然降临的巨大的自由感动了，身旁没有管教干部看着他们了，可以自由自在的在一座城市里散步和走动了，可以想几点钟睡觉就几点钟睡觉了，可以这一顿吃多一点，下一顿少吃一点，可以坐着说说话，而且想说到多晚就说到多晚。他们突然说起了昨天的这个时候，也就是晚上10点钟的时候，他们还在加边沟的田野上加班加点翻地呢， 不管身体多么疲劳，不管干多长时间，每个人必须完成一天一亩的定额，否则就不给晚饭吃。接着，他们又回忆起去年冬季在清水火车站筛沙子的劳累，帐篷里还没有炉子，在高台县板桥乡的山里挖云石，没有炸药，用羊镐刨石头，手都震裂了，石头滚下来把人砸死。一年半，他们苦死苦活的干了一年半呢。后来，他们又说起了明天开始的拾粪，大家一起笑了。拾粪，拾粪不就是担着筐到处走吗？他们五个人，若论年龄，最大的当属于清风，50岁出头。刚来农场的时候是个圆脸，白白胖胖的五短身材。现在他的脸已经很粗糙，很消瘦了。他原先是兰州市张掖路高昌皮货店的老板，解放以后积极靠拢政府，思想进步。他曾经参加过解放军从青海入藏的工作，把商号的骆驼队拉出来为解放军驮运入藏物资，那些骆驼都累死在路途上了。他自己也跟着解放军进藏，并且在那儿工作了2年多才返回兰州。公司合营之后，领导任命他当了省商业厅所属的甘肃省皮毛公司的经理，论职务他也是县级干部了。年龄排老二的是通渭县副县长徐敬轩，40几岁。这是一个来自老区的工农干部，没有多少文化，说话实在，老实巴交的。他是因为进城以后没和老家的女人离婚，就娶了一个年轻姑娘，犯了重婚罪，加上又有错误言论，被送来加边沟的。老三是高克勤，省邮电局的总务科长，不到40岁的样子。他是省委书记处书记高建平的侄子。陈玉明是老四，34岁，大学肄业，1949年参加革命。他在省公安厅工作了几年，1955年调省劳改局，省劳改局又将他安排到驻酒泉的野外勘测大队工作。五个人里最小的张家骥32岁，毕业于陕西武工农学院，在山丹军马场生产科长的位置上当了右派。陈玉明之所以定为右派，是因为整风中他提过意见，说不该把劳改农场建在偏远的不毛之地，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。还有他在私下的聊天中对一些老同志管理犯人的方法颇有微词。通过聊天，陈玉明了解到四个人的身世，他在心里说，难怪刘振宇派这几个人来积肥，原来都是当官的。 自上世纪90年代起，杨显慧便致力于命运三部曲的采访和写作，加边沟记事是其中的第一部。三部作品发表后引起强烈震动，后多次再版。他的写作不仅打开了历史的禁区，更以个人叙述细节描写的方式，将一幕幕惨烈情境撕裂在人们眼前。而加边沟记事更被称为中国的古拉格群岛。长篇纪实作品《加边沟记事》正在播出。 东方的戈壁滩上刚刚露出一抹细微的晨曦，五个人全都起床了。他们生起火来，煮了一锅菜糊糊，一人吃了一大碗，然后就走到窑洞外边整理粪筐。 大家都在整理粪筐的时候，于清风跑到马路上去了。他在对面的墙根里找了一截粗铁丝，把柳耙子门关好，用铁丝拧紧。陈玉明说他：“ 嗨，你不准备粪筐，把那东西拧那么紧干嘛？怕贼偷吗？” 于清风说：“ 哎，事情还是防着些好，真叫贼娃子偷了怎么办？” 张家骥说：“ 老于有钱呐，怕贼偷。” 于清风笑了：“ 嘿，有多少钱放在窑洞里？我是怕贼娃子把我的皮箱给偷了，那皮箱是进过西藏的，有政治意义。” 张家骥又笑他：“ 嗨，有啥政治意义呀？无非是炫耀你的光辉历史吧。你算了吧，你的那点西藏的光辉历程也免不了劳教的下场，你还总把那一段挂在嘴上。” 于清风说：“ 还真是的，我可真有点想不明白，我对共产党是最拥护的，结果落个这下场。” 陈玉明觉得奇怪，在加边沟的时候，这些人都是三缄其口，根本不谈政治性的话题，但是到了嘉峪关，嘴上就没有把门的了。 他阻止道：“哎，注意些，把嘴把牢些。” 但是张家骥还在说于清风：“ 算了算了，你不要想不通啦，人家徐敬轩抗战就参加了革命，尚且难免劳教，你还委屈什么？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啊，老徐？” 徐敬轩说：“ 可别，别扯我啊，你们说话不要扯我，我是真有罪，可是我不反党。” 人们都笑了。笑声中，张家骥又说：“ 你不反党？你真不反党吗？可我听你们通渭县来的右派说，你说过劳动人民当家做主了，劳动人民夏天晒得油躺呢，冬天冻得怂躺呢，你说过这样的话，对不对？” 徐敬轩说：“ 嗨，那是前几年下乡的时候跟人闲谝的话。”“闲谝的话？你呀，丑化劳动人民，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，嘿嘿，多恶毒啊啊，你多恶毒哦。反正我不反党，反正我不反党。” 人们哈哈大笑，担着粪筐走了。陈玉明穿过东马路，走到独一处饭馆的后面去。马路边一溜排开，建了许多的商店、理发馆之类的房子，还有一些不知干什么用的空房子，房子后面就是沙滩。这是一座新建的城市，环卫设施不健全，公厕很少，行人都在墙角、墙根和房后的沙滩上解手。他顺着这种地方走，把风干了的或者不怎么干的粪便用粪叉铲到芨芨草筐子里。不到十点钟，他就拾满了两筐粪。他担着粪筐回到窑洞去。走到土墩跟前，他看见那四个人都回来了，因为他们的粪筐已经放在了指定的土墩西边。但是当他走过去倒粪的时候，却发现四个人拾的粪跟他一个人拾的一样多。他心里有点不高兴，进了窑洞，压住自己的不快，问道：“你们几点钟回来的？”四个人在地铺上并排躺着，不应声。他提高了嗓门：“ 说呀，你们几点钟回来的？” 于清风慢腾腾地坐起来说：“ 九点钟回来的。” 陈玉明又把脸对着张家骥问：“ 你是几点钟回来的？” 张家骥躺着没动，说：“ 八点半。” 再问高克勤和徐敬轩，回答是刚回来。火苗蹭的一下窜上了陈玉明的头顶。 你们这么早回来是为什么啊？不是说好了十到中午的吗？ 大家都不说话。张家骥腾地坐起来说：“ 操，丢死人了。” 陈玉明一怔：“ 哦，你们是嫌石大粪丢人呐？” 张家骥和那三个人都不说话。陈玉明原本是想问明情况以后好好的训几句话的，但是此刻他有点犹豫。他在自己的铺上坐了一会儿才说：“ 你们嫌丢人？哼，你们的脸皮还薄得很呢。” 张家骥大声地说：“ 怎么，不丢人？你担着粪筐子满街走，没觉着丢人？ 这有啥丢人的？ 哎呀，我可跟你的感觉不一样嘞。我担着粪筐走在街上，就觉着街上的人都看着我，他们说话，我就认为他们是在说我。看那个石大粪的，臭死了。” 陈玉明看着张家骥情绪激动的脸说道：“ 我说张家骥，你娃娃的思想还是没有改造好啊，就凭你说的这句话，你还得改造三年呐。在加边沟掏厕所石牛粪，你怎么不嫌丢人啊？ 那可不一样，那边都是右派，桌子板凳一样高。 哦，到了嘉峪关你就嫌丢人了？ 不一样啊。哎，在加边沟和嘉峪关是不一样的，这嘉峪关都是自由自在的人，走到街道上不光是觉得人家都在看我，我自己心里也不是滋味啊。人家都是自由公民，我一个劳教分子掺杂其中，哎，丢人死了。再一想到人都活到石大粪的地步了，的确是无地自容啊，还不如死了算了，还活个啥？哎，我说你就没这种念头？ 陈玉明听张家骥说完沉默了一下，慢腾腾地说：“ 念头能没有吗？就是想法不一样呗。我心里想的是，嘉峪关又没有熟人，谁也不认识我，谁还笑话我？陌生人笑话我又不认识。 嗨，你就是个阿 Q， 精神胜利法。” 陈玉明勃然大怒：“ 我是阿 Q？ 那你是什么啊？你是什么？你嫌丢人，蒙受了耻辱，那你不要食粪了，你回加边沟去，你回去啊！” 看见陈玉明生气，张家骥笑了：“ 嘿嘿，陈队长，你想叫我回去？我才不回去呢，就是食大粪我也不回加边沟了。操，那你就好好的食粪，把你那小资产阶级的脸面收起来。” 食粪的生活是很平静的，他们每天食两趟粪，在食粪的路上遇到一块木头或者一块煤炭就捡起来。每个人的筐子外头挂个布袋子，专门捡东西用。他们用拾来的木柴烧开水煮饭，有时候某个人看到哪儿有几块没人管的木板，几个人就一起去搬回来。他们没有安排专门的做饭人，那样拾的粪就少了。谁回来早谁就做饭，拿个桶去打水点火，做迷面疙瘩或者散饭。 做饭的时候烟雾太浓，不做饭的人就到窑洞外头坐着，饭熟了也端到外面吃。如果是傍晚，大家就在窑洞外面坐着说话，直到睡觉的时候才走进窑洞。有时候他们吃过了饭，就到大十字转上一圈，路灯亮了才回来。他们还集体去了一次长城的终点嘉峪关古城楼，只是他们去的日子不对，没有赶上开放，他们就在城外走了走，在古城所在的山丘下面的一片草地上坐了两个小时。那儿长着绿油油的牛毛草，像地毯一样，坐上去没有一点尘土。草地上有几眼泉水，泉水被社员们引去浇地。他们在泉水里洗了澡，并且洗了衣服，把衣服晒干穿上，就回住处了。一切都好，就是吃不饱，肚子饿得难受。饥饿对于他们的折磨太残酷了。他们都是在清水筛过沙子的人，那半年的时间，每个月吃40斤粮食，却要干超重的体力活。只要车皮一到，半夜里都要起床去装车，把百米外的沙子抬到车上去，跑着抬。他们已经累垮了，这才另外调一拨人去把他们换下来。他们瘦弱的身体需要更多的营养补充，可是回到农场以后，却吃着24斤的定量，而且是带皮的原粮。这点粮食只够维持生命，哪儿还有力气劳动啊？饥饿的威胁对于高克勤、于清风和徐敬轩来说稍微轻一些，因为他们的家境好，家里人不断地寄一点炒面、饼干、罐头什么的，每顿饭以后自己再补充一点。可是对于陈玉明和张家骥来说却是巨大的威胁，每时每刻都处在饥肠辘辘之中，身体一天比一天虚弱。于是从第一天时分开始，陈玉明和张家骥对于家属区的垃圾堆就特别的关注，遇到垃圾堆就在里边翻腾很久。一根萝卜呀，一片菜叶子呀，居民们扔出来的一块猪皮呀，都捡回来。每天晚上吃过饭以后，于清风在那儿吃饼干，陈玉明和张家骥就洗菜叶子、洗猪皮，把毛拔干净，然后煮烂吃下去。对于陈玉明和张家骥捡破烂，于清风还表示过鄙夷。他说：“你们也不嫌丢人，在垃圾堆上翻来翻去的，叫花子也不干那事儿。”但是张家骥的嘴很厉害，他说：“操，你当过大老板，家里有万贯家产，有人给你寄来，我们家里穷，不拾垃圾怎么活？民以食为天呐。”于清风说：“那还有人格问题呢，你总不能把自己降低到叫花子的水平上吧？”张家骥又说：“叫花子怎么了？叫花子是自由公民，比你这劳教犯下贱。”于清风住嘴了。